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不是大家闺秀，也不做小家碧玉。从高空跳伞到直飞太空，他创造了人类永久的奇迹。作为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在太空单独飞行3天的女宇航员，杰列什科娃走在太空探索的最前沿，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苏联与美国的太空竞赛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儿。虽然苏联一次次把美国甩在后面，但是喜欢标新立异的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又想出一个绝招，把穿裙子的加加林妇女送上太空。杰列什科娃是苏联空军少尉，他的首次飞行是参加苏联第二次太空编队飞行，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男女混合编队飞行。1963年6月14日，苏联东方五号宇宙飞船从拜克努尔发射升空。2天后，杰列什科娃进入东方六号宇宙飞船密封舱，等待倒计时。中午12点30分，当东方五号宇宙飞船飞越拜克努尔发射场上空的时候，代号为海鸥的东方六号宇宙飞船载着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员杰列什科娃轻盈地飞向太空。东方六号渐渐飞进东方五号，然后两艘宇宙飞船以28000千米的时速在太空中比翼双飞，最近距离只有5千米，每86分钟环绕地球一圈。当杰列什科娃从太空中看到壮观的地球时，他通过无线电兴奋地报告：真是太美了，我能看见地平线，多么灿烂的色彩呀。杰列什科娃拍摄了森林、河流、城市，探测了大气中的气溶胶层。第二天，杰列什科娃右小腿抽筋，他忍住痛苦，一直坚持到第3天。飞行中，杰列什科娃2次操作飞船方向都是错误的方向。飞控中心非常关注，如果杰列什科娃手动驾驶，将无法进行飞船定位，就不可能回落到正确的轨道上。 飞控中心命令杰里什科娃将返航系统调到自动飞行程序。当宇宙飞船返航时，飞船按自动飞行程序慢慢降低高度，越来越接近地球。突然，杰里什科娃发现地球越来越小，飞船越飞越高，朝太阳的方向上升，不由得惊呼：天哪，我这是往哪儿去？杰里什科娃马上向飞控中心报告，宇航专家也发现了问题，纠正了飞行航线。1963年6月19日，东方五号飞行了4天23小时06分，安全返回地面。东方六号也要返航了。尽管恶心，身体不适，杰里什科娃飞行了2天22小时50分，绕地球48圈，航程200万千米。距地面7000米时，杰列什科娃弹出返回舱，打开降落伞，最后降落在一片空地上。事后他回忆，顷刻间成千上万的人向我拥来，他们向我献花，赠我礼品，我的女儿和母亲不停地亲吻着我，我所需要的正是人们的爱。当时的纪录片有这样一组画面，人们欢呼着奔向着陆点，打开返回舱，看到满脸笑容的杰列什科娃，人们围着他问长问短，给他牛奶、乳酪和面包。杰列什科娃精神饱满，席地而坐，大口大口地吃着美食。这些迅速传遍全世界的照片、影片，其实都是苏联人导演补拍的。为了欺骗美国，苏联还宣称东方号宇航员都是乘坐返回舱重返地球，其实苏联宇航员当年都是乘降落伞降落的。宇航员与返回舱也不是降落在同一地点，而纪录片里杰里什科娃却坐在返回舱旁大吃大喝，这些滑稽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当年迷倒了一大片老百姓。一位苏联老太太好奇地问杰列什科娃：姑娘，你在天上看见上帝了吗？她回答：没有，也许我的轨道与上帝的轨道不同吧。老太太感激地说：谢谢姑娘，你没有骗我。穿裙子的加加林，杰列什科娃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是苏联空军唯一一位女将军。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没有宇航服，没有弹射座椅，也没有逃逸塔，宇航员身着便装飞往太空，虽然不可想象，却实现了人生价值。记住，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科学和理想，太空探索常常需要冒险和牺牲精神。1963年底，美国宣布将在1965年初发射载有两人的双子星座宇宙飞船。为了再次超过美国，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196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之前将三名宇航员送上天。苏联宇航系统总设计师科罗廖夫感到很为难，当时苏联还没有可乘坐三人的宇宙飞船，另外多一个人重量增加了，运载火箭的推力也不够，他只能对设计师们说：谁有什么好的想法，哪怕是狂妄的想法也尽管提，我随时洗耳恭听。 如果马上研制新飞船，根本不可能，只能在东方号单座飞船上打主意。为了让只能坐一个人的飞船装下三个人，专家们对飞船进行了改装，把可用可不用的科学仪器全部拆除，甚至把宇航员逃命的弹射座椅、出现发射灾难时拯救宇航员的逃逸塔也拆掉了。尽管这样，还是挤不进三个人。飞船回收部主任福科蒂斯托夫急中生智，提出了一个馊主意：宇航员不穿宇航服，减轻重量。他还自告奋勇，要求参加这次飞行。没想到，三名宇航员脱去宇航服，还真的塞进了飞船。科罗廖夫和设计师们心里都明白，这纯粹是冒险，但别无选择。为了超过美国，保持苏联的荣誉，玩命是值得的。这艘仓促改装的宇宙飞船被命名为上升一号。乘坐的三名宇航员，只有科马洛夫是苏联空军真正的宇航员。自愿冒险的耶格洛夫是医生，提出馊主意的福科蒂斯托夫是宇航工程师。他们将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三人飞船进入太空。他们还将创造一项至今无人敢破的世界纪录，身穿便装进入太空。1964年10月12日，上升一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科马洛夫、耶格洛夫和福科蒂斯托夫三人乘坐飞船飞向深空。这次很不舒服的飞行持续了一天零小时17分钟，围绕地球16圈。由于没有宇航服，宇航员在遭受危险的空间辐射的情况下，仍进行了科学物理技术和医学生物学研究。真是天佑英雄，上升一号非常成功，至今仍是惊世的传奇，并成为航天史上必读的经典篇章。世界航天纪录是各国争夺的目标。苏联宇航员利昂诺夫创造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的世界航天纪录。从此，人类开始走进太空。在世界航天史上，利昂诺夫堪称最著名的宇航员。但第一比著名更重要。为了抢在美国之前创造新的世界航天纪录，太空行走，苏联建造并改进了上升二号宇宙飞船。飞船指令长为贝尔亚耶夫，飞行员为利昂诺夫。1965年3月18日上午10时，上升二号宇宙飞船从拜克努尔发射场升空了。一切按计划进行。当飞船绕轨道飞行第一圈时，利昂诺夫开始做太空行走准备。利昂诺夫穿上舱外宇航服，依靠呼吸纯氧换掉体内氮气。这时，原来处于压缩状态的过渡舱已经像手风琴一样完全张开了。利昂诺夫打开设在自己座位一侧的过渡舱。当贝尔亚耶夫说完“祝你好运”之后，利昂诺夫便爬进过渡舱。利昂诺夫开始在过渡舱减压，打开舱盖。地球上的观众看到过渡舱的圆形舱盖慢慢开启，舱口露出利昂诺夫的头，然后是肩膀。利昂诺夫完全钻出飞船后，坐在舱口边缘向摄像机挥手。这时，地面飞控中心一片欢呼。当上升二号飞越里海上空时，利昂诺夫轻轻推了一下舱盖，于是他像气球一样呼的一下离开上升二号飞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置身茫茫太空的人。然后贝尔亚耶夫报告了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话：人进入宇宙空间。 列昂诺夫以每小时27000多千米的速度绕地球飞行。由于早年学过绘画，列昂诺夫此时还将一张地图画像和一朵纸花轻轻一推送入太空。画像和纸花沿着推力的大小和方向各自飘向太空深处，让太空第一次有了艺术和美学。太空行走选择在太阳能照射到地球的时刻进行，当时列昂诺夫能享受到阳光的温暖，但是冷暖温差极大，列昂诺夫感觉自己一半身体受阳光直射酷热难耐，另外一半因背离太阳寒冷无比，他只能不停地旋转身体以调节体温。戏剧般的太空行走结束了，列昂诺夫按计划返回飞船，他先把照相机放回过渡舱，谁知刚一松手他就飘走了，反复了几次都没放进去。最后列昂诺夫连脚也用上了才解决问题。没等列昂诺夫喘口气儿，又一危险接踵而来，当他打算钻进舱口时，却发现怎么也钻不进去。原来宇航服膨胀成大气球，把列昂诺夫卡在了舱口。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宇航员的基本素质。列昂诺夫突然计上心来，要让气球缩小，给他撒气儿不就行了？于是他开始给宇航服放气，一直把气压降到危险极限。这一招还真见效，随着宇航服越来越小，列昂诺夫终于挤进了过渡舱。列昂诺夫的太空行走前后不过12分09秒，但是为了挤进过渡舱却花了14分钟。上升二号飞船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也差点成为列昂诺夫的绝唱。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太空行走是人类争取在太空中自由行动。虽然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进行的是系带式太空行走，却为太空自由行走、太空机动飞行器，也为太空科研和组装空间站都做出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怀特开启了新的太空行走时代。1965年6月3日，在肯尼迪航天中心，一枚大力神2运载火箭直指太空。双子星四号，这里是休斯顿，倒计时1分钟，准备。听到呼声，飞船指令长迪维特和飞行员爱德华·怀特互相打着微型手势。下午3点16分，大力神二号运载火箭载着双子星四号宇宙飞船升空，朝东南方向而去。10分钟后，双子星四号进入太空，广播里又传来休斯顿飞控中心的呼叫：“双子星四号，双子星四号，这里是休斯顿，太空行走开始。”这次怀特有两大任务：太空行走和试验舱外机动装置。怀特进行的是系带式太空行走，一条23米长、能够输送氧气的白色安全带连接在怀特的肚脐上。舱外机动装置就是一把气焊枪状的手提式移动机器，价值100多万美元。 它有三个喷嘴，一个朝前，两个朝后，两只气瓶里有几斤压缩氮气。美国人称它为喷气枪。喷气枪喷出喷气瓶里的压缩氮气，能产生反作用力前进。在众目睽睽之下，怀特成为美国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人。只见他右手拿着喷气枪扫射，左手奋力挥动，身体扭来扭去，似乎要到哪里去。这种单手持握的喷气枪既不中看也不中用，它完全依靠宇航员的感觉判断和控制来飞行。发出的指令往往不准，喷射的力度和方向也很不好控制。怀特把枪对准右边，人却朝下去了。地面飞控中心人员连忙喊：“快回来，快！”有时怀特把枪对准下面，身体却远离飞船，朝深空飘去，吓得地面飞控中心人员冒出一身冷汗，又喊：“慢点，慢点！”这是一次试验，怀特必须进行最危险的太空行走。看到怀特远远地落在飞船后面，地球上有观众捂住双眼，不愿看见怀特被黑暗吞噬。怀特不愧为百炼成钢的勇士，只见他毫不畏惧，上下挥舞喷气枪，一点点接近飞船，一把抓住飞船的把手。怀特围着飞船漫步，在飞船外安装照相机。当他飘过飞船舷窗口时，迪维特抓拍了一张怀特手持喷气枪的照片。首次太空行走让怀特遭遇不少问题。怀特的宇航头盔面罩上凝结了呼吸出来的湿气，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他的一双手套飘离双子星飞船，成为空间碎片漂浮在低地球轨道。怀特倒退着进入飞船后，怎么也锁不住舱口，直到迪维特上前帮忙，舱门才被锁定。怀特的太空行走历时36分钟，他用男子汉气概震撼了所有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在风中吹走。